智慧篇第三章。义人的灵魂在天主手里，痛苦不能伤害他们。在愚人看来，他们算是死了，认为他们去世是受了惩罚，离我们而去，仿佛是归于泯灭。其实他们是处于安宁中，虽然在人看来他们是受了苦，其实却充满着永生的希望。他们受了些许的痛苦，却要蒙受绝大的恩惠，因为天主试验了他们，发觉他们配做自己的人。他试炼了他们，好像炉中的黄金，悦纳了他们，有如悦纳全燔祭。他们蒙眷顾时，必要闪烁发光，有如河街间往来飞驰的火花。他们要审判万国，统治万民，上主要永远做他们的君王。一是上主的人必明白真理，忠信于上主之爱的人必与他同住，因为恩泽与仁慈原归于他所选拔的人。但是不虔敬的人必因他们的思念而遭受惩罚，因为他们蔑视了义人，离弃了上主，轻视智慧和教训的人是有祸的。他们的希望只有落空，劳苦只有徒劳，工作只有失败，他们的妻子愚蠢，子女邪恶，后裔可咒骂。荒胎无罪而又不知传递罪恶的妇女是有福的，到灵魂受眷顾的时候，她必富有果实。同样，不生育的男人手若不做非法的行为，心不思念相反上主的恶事，是有福的，天主见他忠贞，必赐给他特赏，在上主的圣殿中赐给他更称心的一份，因为高尚的劳苦必结荣誉的果实，智慧的根蒂绝不会中断。淫乱的儿子长不到成年，苟合而生的子孙必将灭绝，他们纵使长命也不值一文，就是到了高年也无人尊敬。假若他们早死，也没有什么希望，在审判之日也没有安慰。恶人后裔的结局实在悲惨。